刻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。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地址：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游黄浦洲，震撼来袭。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你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9:00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芬。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一起听到的是侯湘婷的《一起去巴黎》。说到侯湘婷呢，当年出道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，叫做《17、18、19》侯湘婷。今天听听看专辑当中的这首《一起去巴黎》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巴黎。要是一起不行，至少学会是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。要去巴黎，巴拉巴拉。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先锻炼体力，谁都不许感冒，不许生病。打工赚钱准备行李，带着地图坐上飞机，要去巴黎。 距离吧，好想告诉我的他，终于像浮华。去年的圣诞卡，镜子里的复杂，花园开始没有他，我还在装傻。不说好为我泡我茶，学习白刀擦，学生宿舍孤单单等着，设置电话却等不到他。心里的已经冻得沙，也沾不是他的发，被个明星奔向的牵挂，我相信原来没有时差。心里的已经冻得沙，却始终淋不到他，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眼冷却了我手中的牵挂。 正义

碎，喝心碎的冰咖啡，飘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体味的粉碎，冰块慢慢慢慢旋转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，或许是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 台歌手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，随后继续听到许茹芸带来的云氏情歌 Don't say goodbye， 不要说再见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道别，可能相伴一起走一段路，到了下一个路口就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，就坦荡一点，坦然一点，然后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，到分别的时候就勇敢的 say goodbye。 来听听看这首 Don't say goodbye， 许茹芸。 吻别的季节，每棵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，当你搬出我心扉，寂寞发香倒柜，给你一个梦碎，初的沉默，最后往往不存在。Tell me you don't wanna say goodbye, goodbye。也许你已经要够你想要的爱。So you won't say goodbye, 不能伤心醒来，仿佛你在未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，当你搬出我心扉，寂寞翻箱倒柜。存在 Tell me you don't wanna say

天上会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放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分手的比想象更快。 I asked your girlfriend how you been， 她给了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别人如此无奈。是命运吗？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没办法？天天每天的心思到底有谁来帮我澄清？你是你的周围高人，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。我精彩你发呆，让我希望爱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，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伤害眼外看 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放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爱，这是弦子跟潘玮柏的合唱，当然这首歌有弦子一个人独唱的版本。随后会听到今天九点钟的这首末尾作品，来自于蔡琴，把月光射下来，待会儿再见。 深深的爱上一个人，才发现心脏在哪儿，怦然的的他就像被小火慢慢你眼里的光和热，护着贴背贴心的门，你才转身我就昏了，该怎么好呢？今晚的月色特别烦人，怕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，让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慢吞吞，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，就算只有半秒黑暗，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，这样的爱才算是爱，闪躲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，好的香菜上的来，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，我要你爱。 贴心的门，你才转身我就昏了，该怎么好呢？今晚的月色特别烦人，它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，让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慢吞吞。好心人，快把月光射下来，就算只有半秒黑暗。好心人，快把月光射下来，这样的爱才算是爱。山谷的月亮，快快把它射下来，花草的香菜上得来。好心人，快把月光射下来，我要你爱。 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，留在那年的街头，便利店明亮的门口，时间是一头追着人要的狗，冷不防就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种伤口，被爱情嘲笑了无数次以后，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迁就，谁会动着命运的手，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，都是场旅游，伤痛不会一起逗留，我乘着风的温柔环绕人生依旧，大脑跑在脑后，不管你接不接受生命的气候，总有经过几次寒流，经过多少次承受，还是做着当然不知道最后我会得到什么报酬，是拥抱还是拳头，我不会因此而有所保留，说我是没有包袱的一个顽童，认真的游戏在茫茫人海中，被爱情嘲笑了无数次以后，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前奏，我是对等着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

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？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见不了心也住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？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见不了心也住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 看到梦想。 声还在回荡，感触的迷惘，多半狰狞的模样，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，痛苦几次去挣扎，该说相信原谅，或不妥协不虚假，幸福才会到达。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，管多爱我也偷溜刀枪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人摇晃，慌乱逃离现场。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，太悲观所以就太设防，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，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。 还想要大礼， 美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，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件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定制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，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得你， 燕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，010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，任贤齐，春天花会开。 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。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你快点来。总是假装不经意。家大门外，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，我的天使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，只有路灯它笑我呆，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分享我的爱。冬天风雪来，花儿谢了依然会开，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，只有我等到双臂摊开。 说到任贤齐呢，他的演技并不算特别的精湛，他的唱歌的技巧好像也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，但是就是他身上这种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亲切的亲和力，却让他一直从出道至今都有非常多喜欢他的朋友。接下来要听到这是梁一真的说爱我。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里片天空，静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，谁也听不见，这种孤单真可怜，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，你为什么 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，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慌了一整夜，因为将自己弄得很累。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慌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

蓝心湄的狂奔，随后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之哈林真庆带来的樱花拉 Tokyo。 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听，稍后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LA 的夜像 Tokyo 的街，拨了电话你的房内没有人接，煮一夜咖啡为你倒了一杯，白天黑夜你去找谁我也没睡，孤枕难眠是地球时常在作祟，我还是我脱轨。你说萤火虫多美，我的心就飘雪去追你的感觉，莫非心碎更能挣脱离别，想你爱樱花美，让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，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，看着你伴飞飞出了的视线，你会告别好几度，你头也不回。日以继夜，想念又在眼里作祟。我无言相对，樱花在风中。给我的一切，别爱你的拒绝，也许爱该像樱花般飘绝，却像那的完美，像你擦肩而过，我的泪。对你的感觉，莫非心碎更能沉重离别，想你爱樱花美，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其实我并 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，每天抱着寂寞